北省第二届比赛。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有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进入到我们的体坛夜话节目当中。刚才呢，国安队是0-5输给了广州城队，我们呢来听一听赛后助理教练迪恩怎么来点评比赛。 Osim čestitat RF-u na pobjedu 5-0, mi smo odigrali užasno. Mene osobno kao pomoćnog trenera sramota nakon ovakve utakmice i to je sve što imam reći. Mislim, krenili smo utakmicu 8. minut 2-0 za RF, nakon toga se bilo, imali smo neke šanse, pokušali smo se vratiti, međutim treći gol nas je dotuka i u drugom poluvremenu smo opet pokušali se zamjenama, ali opet ponavljam, kad izgubiš utakmicu 5-0, onda pokrij se ušima i zaboravi što prije, ako je moguće da zaboravi što prije i pripremi se za Shenzhen. Tijekom 应该说太差了，我除了祝贺那个对手5-0取胜以外，作为球队的助理教练，我也感到很羞愧吧。应该说这场比赛一开场我们就没踢好，8分钟就让对手进了两个球。完了以后我们倒是做出了一些努力，想去尝试进球，也创造了一些机会，但很可惜上半场快结束的时候让对手进了第三个球，然后下半时还有两个，最后造成了这样一个难看的比分吧。在这种惨败以后，只能是埋头苦干吧，赶紧去改正吧，然后准备好下一场跟深圳的比赛。 好的，谢谢。下面是媒体提问环节，第一个问题，腾讯体育。 本场比赛也是大家受到一定伤病困扰，两名球员都不在，这个和今天这个比赛失利是不是有很大的关系？ Pošto ste oslabljeni zbog dva važnih igrača, ozljedi, da li je to utjecalo na rezultate? Dobro, mi smo praktički, možemo tako govoriti, kroz cijelu sezonu smo oslabljeni ili osakačeni, ili ni blizu nije momčad koja je bila prošle godine, ali odigrali smo protiv Guangzhoua i protiv Shandonga dvije odlične utakmice, tako da mi jednostavno bez obzira da nas od prošle utakmice praktički nedostaja Van Gang, međutim Van Gang je izašao u 10-15 minuti prošle utakmice i bez njega smo odigrali dobru utakmicu. Znači jednostavno je neshvatljivo da praktički ista momčad koja je igrala prošlu utakmicu sa već protiv prvaka, tako reći, Shandonga, da ovako odigra današnju utakmicu. Tako da jednostavno ne postoji nikakvo objašnjenje za ovaj današnji poraz, osim da je ovo opet ponavljan. Za nas, kao trenere, kao cijeli staf, jedna velika sramota. Da igrače, to trebate pitati njih, vjerovatno i za njih. Či se sam bih vrti, ovo je što god, je što da puši gang gang sam sredno. Či se u mene zrnka sajđi都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因为一些主要队员都不在嘛，所以整个队确实实力不如以前，但是这个不是借口，因为我们前两场不管是跟海港的还是跟山东，尤其是上一场跟山东不也一样嘛，王刚又不是说打完了前场比赛，他也是刚上半时10分钟左右就下去了，但是剩下的比赛我们全队还是打得很好，因为山东毕竟是领头羊嘛，中超的领头羊，但我们还是一样能打出高质量的比赛，那两场比赛都不错的，所以这里面我们还要回去分析原因，为什么今天出现了这样的一种不太好理解的情况。作为不管是教练也好还是球队，我觉得我们应该为这场比赛的结果感到羞耻，我们一定要努力去打好后面的比赛吧。 谢谢。下一个问题。 这场比赛主教练没有在场，但是也有说到说在赛前已经给大家布置好了战术以及任务。那本场比赛您认为会不会是队员这个执行力不够，或者说在中间也是看到您一直也在给队员就是说想办法把这个局面给挽回，但是导致最后结果也是一直没有翻盘，这个原因是什么？ Prej utakmice se već odredio taktike i tako dalje. Da li znači igrači nisu mogli da to sprovodi u teren? Mislim da to nije razlog. Normalno da je to... Ok, nije isto normalno kad je glavni trener uz out liniju i kad sjedi na tribini. Ali bez obzira, mislim da to apsolutno nema veze s otim i... Praktički je sve dogovoreno normalno prije početka utakmice. On je taj koji je šef, normalno uvijek drži sastanak i u poluvremenu i za vrijeme i prije utakmice. Tako da to ne vidim kao razlog zato što nije bilo trenera. Međutim, jednostavno ušli smo u utakmicu jako loše i to nas je na kraju koštalo. Kasnije i kad hoćeš... jednostavno lopta neće da uđe u gol. Mi smo imali neke šanse, pogotovo u prvom poluvremenu, imali smo šuteva, međutim jednostavno to je taj dan, u biti lopta ti vrati i onako kako činje ženskog roda, znači da je to kako uđeš s njom tako će ti vratiti, tako da je, mislim, na kraju nam se i jednostavno apsolutno, mislim da je golman bio, da su protivnici imali prazna vrata, mislim da ne bi dali gol. Jer jednostavno ti Bog ne da onda. 主教练在不在场边肯定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但是这个不是主要的一个输球的理由吧，一个原因吧。因为我们也都是提前安排好了，包括准备会啊什么都是主教练给安排的。应该说主要，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们开场的时候可能就没有进入状态，然后太慢了。对，那对手进完球以后，我们可能是想努力的去挽回，有一些改观，也创造一些机会。但就是这样，足球往往会发生这种奇怪的事情。你开场不好，然后后面再想紧起来就很难了。甚至是你对空门也有可能打不进去。 谢谢。北京国安赛后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 我们也听了助理教练迪恩在赛后呢对于这场比赛的一个点评哈，我们也继续和南指在体坛夜话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场0-5的惨败。就像在微信当中呢，很多的朋友都提到这场比赛呢有一些匪夷所思，不知道球队会出现了什么样的状况。那咱们先是从比赛的一些技战术的层面角度来讲，那南指您觉得就是开场连丢两球，进入比赛状态如此之慢，一般是作为一个职业的球队，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大家都是同样的赛前热身，对吧？热身完了之后，回到更衣室去开准备会，开准备会出来之后上场，裁判哨声一响之后就开始比赛。那就是一般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才会导致就是开场大家就集中不起来？ 有可能就是对这场比赛困难认识不足， 就准备的有些拖大。 对，觉得是不是这场比赛我必须要拿下？精神注意力并没有那么集中，这也是有可能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呀？就是当你开场之后，你就犯错误了，被对手给打懵了，这也有可能的，因为。毕竟对手进这两个球太早了，时间也太快了，你所以说呢，我觉得可能，进完第一个球之后，咱们还是有点蒙圈的状态，但是从这个，咱先说上半场那三个失球吧，我觉得还是咱们自身的问题大一些， 那一般在准备一场比赛的时候哈，就是之前。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我觉得准备一场比赛之前吧，就现在咱不知道 啊。 我们那会儿呢，基本上就是你比如说这个，训练完了会有一些这个模拟对手的特点。就是你比如说，对手角球也好啊，定位球也好啊。有什么样的战术变化，或者有什么样的比较高的点， 我们这会这个有针对的去模拟一下、 嗯、 去练一下，而且呢在比赛前肯定都会看对手的上一场的比赛录像，对、 哎、 比赛录像，因为呢在赛区呢就不存在主场客场了， 嗯， 就是在以前的比赛当中可能还存在于这个主场和客场的区别，他可能这个打法呀人员啊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可能就是这些，最主要一点就是了解对手。 嗯嗯，这场球呢可能就像任我行所提到的，就是轻敌是吧，这场比赛之前呢可能对于对手的人员发现一些核心球员也踢不了，一些的国脚啊这个准国脚级别的球员呢也受伤，甚至对方这个报名的名单板凳上呢都只坐了六个人，对吧， 还有一个守门员、 哎、所以所有的这一切呢是不是导致啊在这种准备的思路上这个做得不好，他六个人啊俩门，一号程跃磊和26号罗文浩都是门、 哦、那合着就四个人， 就是等于另外那四个后来都上， 嗯，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球队是不是在整个的这种准备当中，球员在这个赛前的这种心态上发生了一些变化，然后一上来落后、 嗯、 紧跟着丢了两个，因为你又没有足够的能力，你没有绝对的这个扳回来的一个实力，这样导致整阵容啊在打法当中的一些问题。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除了在人员这个使用角度当中呢，就是场上的这种心态，你像灰太牛郎说的，真的咱们没有对方积极，跑位对方比我们要强，空当呢总是在被对方拿住，对方拿球的自信也要强于咱们，甚至包括敢于让年轻人上场发挥，所以在这个点上来讲呢，球员在场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心态也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就像7250所说的心态失衡了，对吧，就跟当年咱踢9-1踢上海申花一样，就是心态失衡了之后在场上可能什么情况都会出现和发生。 对，他心态一失衡呢，你不管说这个技术动作也好， 嗯， 还有这个技术变形， 嗯， 他都是对队员是有影响的，这个因为你再怎么着你这四肢是靠这个脑子这来控制的，你心态急了，你这个血往上涌的厉害了，你肯定你这个会受很大影响的，尤其你比如说有好多犯规动作， 哎， 你就控制不住了，你就 对。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当心态发生了变化之后呢，我们的后防线上啊，就是转播当中南直也提到了，上抢这一下呢，这个一锤子买卖，就上抢这一下不是一个中后卫或者说呢一个成熟的后防线应该具备的比赛的状态和感觉。 对，其实咱这么说吧、 嗯、 就是咱就以第一个球为例、 嗯、 就开场两分半那个失球，那是在对方的半场，然后西哲往前输送、 嗯、 然后有一个失误， 对，脚跟一磕被他断了， 失误之后呢紧接着可能池中国那个位置啊并没有靠近对方的持球人， 嗯， 让对方的持球人直接就面对咱们三个后卫了。那个球呢我觉得先说第一个责任，应该是杨帆、 嗯、 应该是杨帆， 他应该是这个拖后中卫， 对，因为他是在中间，那个球呢也基本上是在中路稍微偏左一点的位置在发展、 嗯、 那个球呢他离对方的持球人很远、 嗯、 那个球呢有两种情况、 嗯、 一种情况是什么，你上没问题，但是你一定要尽可能的不让对手能够往前传、 嗯、 你可以让他横传、 嗯、 但是你不要让他直传、 嗯、 但那球呢杨帆上的呢上了一半截儿， 嗯， 上了，把自己的身后给露出来了， 嗯， 对，又没有限制对手的传球，就等于呢，对方从容的飞了一个直传， 嗯， 那球呢，靠右一点了进棚墙，他又没有及时的收到，对方前插队员的内线， 就如果你这个拖后中间的这中后卫上了， 对， 那你这个边上右中卫。你就要收到他的身后来做一个保护。 你不光这右中卫、 嗯， 靠他那侧的 刘欢 也要保护这个上抢的杨帆的身后。 嗯， 这点是必须的。那球进彭翔被对手切了一个身前， 嗯， 过去了。过去呢，第三刘欢 禁区内已经站在了这个应该卡尔多纳的身前了， 对， 离他太远了、 嗯、 让他可以从容的起脚，那球你但凡往上再走一步半或者两步，他可能那个角度他打不出来。 嗯， 你所以说呢，就是这三个中卫都在不同的时间段都犯了错误，所以说这个人对方那个进球就在所难免了、 嗯、 你除非但凡有一个人能弥补一下同伴的这种失误，这个失球可能都没有。 其实包括在第二个失球当中呢也类似的情况， 对， 就是当对方形成这个反击的时候，其实比第一个失球离我们的球门更远， 对， 在对方的中后场球出来的时候交给卡尔多纳这一下的时候呢，卡尔多纳他在进攻的右侧， 嗯， 也是我们的就是左中卫，当时是刘欢， 对， 到中线的位置上的一个加强，结果被卡尔多纳呢从加强的人缝当中敲到了蒂亚戈的脚下，蒂亚戈马上做了一个撞墙，打到了刘欢和李磊身后这个巨大的空当、 嗯、 由卡尔多纳完成了前插，最后当你再追回来的时候，对方的张工已经跟进了，张工这身边确实就没有人了，所以就是在一些防守的细节当中呢，我们还是有很多需要去提高的。当然呢，也不就是咱要为这几个后卫呢说句相对客观的，就是他们在一起踢球的这个配合机会不多，以前啊都是人家有主力，对吧， 对， 大宝啊于洋啊人主力在踢，但是现在呢就不管你是主力还是替补，你作为一个三中卫的这个搭档，三中卫的配备，必须相互之间有足够的默契，谁去顶谁去保护， 对， 这个可能不知道在赛区的训练当中啊是不是能够有很好的机会去完成这样的训练。 还有一种可能， 嗯， 就是在他青年队的时候，可能在他上了成年队，他对于有好多位置要求他还可能不太明确、 嗯、对，另外一个他在不同的球队的时候呢踢法其实不一样啊，就是当时我记得曼萨诺提到过，像金鹏翔踢我们当时那还打四后卫的时候呢，四中卫的时候、 哎、 对吧，踢中后卫的时候呢他的要求就是中后卫必须要往上走，但是呢在大连队踢球的时候他的习惯，其实包括刘欢在重庆队踢球的习惯， 因为咱之前我也说过金鹏翔就是你让他往上抢那下吧、 嗯、 问题不是太大， 嗯， 但你要让他回收那下可真还是欠缺一点， 对，还是在中卫的这个位置职责上有一些问题、 嗯、 再有这个问题呢延伸起来，就像 Line 所提到的，他是觉得三中卫这个阵型不行，另外呢也有好几个朋友呢就提到咱们现在这个三中卫的打法，原本呢可能是想让中场我们占据更多的人数优势，对吧，我们三个中后卫，然后呢两个边翼位上去之后和两个后腰形成在中场的四个人的这么一条线，再加上前腰位上的西哲、 嗯、 我们可以在中场形成优势，但结果在这个时候呢并没有把中场这个位置控制住，让对方呢轻松打到了我们的身后。 对， 转播当中南直也提到了这个三中卫的打法，你要有奥古有比埃拉你可以这么用，现在呢你没有这两个在中场能够拿住球的球员的时候，这三中卫是不是不太适合现在咱们这个阵型，这个目前人员的配备， 因为你从这几场你看出来了，就是咱们可能踢中间那个拿球少点、 嗯、 但是靳鹏翔和这个刘欢他拿球的这个次数可真不少、 嗯、 他们有时都能够这个攻到对手的半场、 嗯、 你所以说呢这两个人的出球能力就非常重要了，因为很有可能咱们的中场被对手这个逼抢逼住了之后、 嗯、 他这两个人他可能是控卫， 嗯， 你这两个人要起到了这个控卫拿球能够起到这个串联的一些作用的话，他对于这个中场他是个帮助是个补充，但是你如果说起不到这位置的话， 对， 他这作用就不大了，而且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两个边翼位这拉的那么开，你一旦中场失误他回都回不来， 嗯， 就是有些情况下我不知道说的对错啊，这咱探讨，就是当一侧这个进攻的时候啊、 嗯、 另外一侧的边翼位啊还是上的别那么大，适当的回收一点， 嗯，所以还是回到就刚才咱们一开始那话题，是不是把人家广州城啊 乔低了，对吧？所以他才会选择两个边翼位压上的位置如此之高。上一场比赛也是这三个中后卫， 对， 两个边翼位呢位置有调整，对吧？当时这个金泰妍打左边，王刚打右边，后来王刚呢受伤下场之后呢，让曹永静打右面，和今天的这个首发的时候，两个边翼位其实是有变化的，对， 对 吧？ 有变化， 哎，但是呢，你三中卫没有像今天所显现出来如此之大的防守当中的漏洞和空当，你对于对方的前锋的盯防，你不管是莫伊塞斯的前插，对吧？还是对郭天宇在禁区里面的这个高点，你都是有效的对他进行了干扰。 嗯， 那是因为是不是山东是个强队，对吧？ 对手不一样， 对手不一样。 对，咱们跟山东队，咱们基本上退回来防守， 嗯， 没有压的这么大。这场比赛等于咱们往上压的是比较大的， 对 你，所以说这后边的空当一线就显现出来了。 嗯， 因为你跟山东队，你后边给对手没这么大的空当。 嗯， 你这场比赛一全压上之后，你这么一看，而且确实广州这块场地呢，它这个比较宽。 对，转播当中南直也提到了，就是在中超的场地当中算是相 对 比较宽的。对， 你一下这个空当就完全显现出来了。 嗯， 你再加上你本身这个，后防球员的一是本身实力， 嗯， 二你再不通过互相的这种补位啊，再弥补，这一下这个就造成了失球过多了。 但是这个也很尴尬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一开场就丢球，丢球之后呢，你就必须要求你进攻压上， 你必须得往上走。 它是一个悖论。 对， 当你进攻压上的时候，我们的中前场的个人能力不足以解决进攻，需要人数来去解决的时候呢，你两个边翼位还必须得上去。 对， 这就形成了一种在攻守当中的矛盾了。 对， 你边翼位上去了，三中卫往两边一拉开，这空当全都白给人家了。 其实这个呢，哎呦，可能有些时候呢，可能反映的是后卫的漏洞。 嗯， 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有一些原因是什么呀，就是咱们当失去了奥古之后，咱们失去了比耶拉之后，咱们对于中场的掌控能力， 嗯， 我觉得下降可能不是一个档次， 嗯， 我觉得可能下降两个档次。你当中场掌控能力没那么强的时候，对方给你后卫的压力必然而然就比较大了。而且咱说句实在话，你现在你换谁，你都没有能力能够带得动国安队这个中场。 嗯，对，所以这个是心态的一种变化，你能不能够接受自己整体实力下滑，对吧？就像灰太牛郎所提到的，就是现在的国安已经不是原来的国安了，咱们没有资本来小瞧任何对手。 没错， 我们没有这个资本再认为我们的中场在中超赛场当中是强大的中场那个行列了。那在这个时候，你的踢法，你在比赛当中的整体的战略是不是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这是在战略层面，在这个心理层面当中的。因为你要很清楚地认识到，在争冠组的行列当中，国安的人员配备，尽管你有国脚，但是呢，你缺乏了过去作为主心骨的核心外援的时候，你的掌控能力、你的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是明显下降的。 对， 那在这个时候呢，是不是需要比利奇去考虑，球队的打法战略上有一些变化？另外的一个，在这两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不断地再去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那我们在争冠组的行列当中，你没有争冠的能力，你没有什么太多的竞争力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应该给更多年轻人机会？你看看对方的16、18、19的这些年轻人，在今天比赛中都有登场亮相。22岁的韩佳琪发挥得非常的出色。那么我们的年轻人在这样没有任务压力的比赛情况之下，依然是得不到锻炼，这个可能是需要俱乐部和教练组有一个更加明确的沟通的。希望这个0-5能够，不仅这个敲醒教练组你现在的战术打法，也能敲醒俱乐部你的发展的思路。 其实咱说句实在话，现在这个中超这种情况，哪支球队都不会有太大的投入了，而且这个资金都紧张，现在唯一一点呢，就是需要内部挖钱。就是你内部挖钱，你一定要让年轻队员尽快的顶上来，因为你这队里这些老将他不可能一直顶着你，所以说呢，我觉得你每场首发你来一个年轻队员， 对， 然后 你看看情况，然后再给其他年轻队员一些机会，让他们更多的得到锻炼，更早的能够顶上来，这点是最关键的。你别让他顶上来的时候他都顶不住了，你他都没有这之前锻炼的机会，你所以说呢，赶早不赶晚。 嗯，另外呢，关于0-5的这个比分，的确呢也是咱们参加职业联赛当中应该算是一个最大的比分了。二婶别说话就说过，说这是国安队第二次0-5，上一次呢是04年输给山东鲁能，是吧？其余的比赛呢，咱们曾经0-4输给过长春亚泰， 我们1-5输给过大连， 1-5那只是4个球的差距嘛， 对 吧？ 对。 但是呢，你0-5没有进球，而且你当时打大连，大连那是霸主，而且回来之后你打了一个9-1啊， 对。 对吧？ 对， 现在呢，你输给的这个0-5的对手是缺兵少将的广州城。 对， 对方在争冠组排在最后。 而且这个比分经常是 广州输的， 广州输的比分。 哎，就像有咱们家里人在发了微信说嘛，说，广州的这个后防线当年被称作是在外太空都能看见空当的。 对你，所以说呢，就是广州这个防线啊是特别锻炼门的。 嗯，对。门将可以得到更多的这个锻炼。2-4、2-5、4-6就说输成这样也没有给年轻人锻炼的机会，所以呢这场球等于是什么也没有得到啊。的确这是让我们大家呢觉得比较遗憾的。另外很多的朋友说不行，咱还是改回4-4-2吧，让大家呢回到这个相对比较熟悉的防守阵型当中。但现在啊，因为你看大宝受伤，于洋受伤，另外呢我们以前就是一直比较倚仗的中后卫，你不管说批评这个金民哉他是不是说话不动脑子，但是呢他作为中后卫的这个位置，他的个人能力 在那 是摆在那儿的， 对 对吧？咱们现在这几个在后防线上能够站得住的防守型球员都没有了，你打4-4-2的这个阵型呢也只能是我们的一个猜测，是不是调整成4-4-2之后我们能不能够在中场多一个拿球人，西哲、老朴、高天翼和小池这四个人能不能够有一些中场的配合，也是在猜测。但是呢我觉得真的是希望这场0-5啊咱就别不明不白的输一场0-5，你输了球之后有一些震动，一场如此大比分的失利再不能够给这支球队带来一定震动的话，这才是让球迷会觉得心里面比较凉的。 对 啊，没看到在微信当中呢9290也说人家一反击就有，咱们的这个后防线简直就像豆腐渣工程一样。 对， 大老乔也说，说白了还是关键位置上呢人员的能力不行，在关键位置当中，你比如说后防线的，他提到像靳鹏强啊，包括在锋线上的安德烈席尔瓦，认为这前锋啊确实一言难尽啊，在锋线上解决不了问题，表现呢的情绪呢也比较急躁，再有一个呢没有办法和身边的队友形成化学反应。说希望来年开春啊三条线引进强力外援， 这不太可能了。 对， 这 难度是比较大， 都不用俱乐部回答您，我都给您回答了，这真不可能。这个 对， 你得有资金啊，你得。 现在呢俱乐部生存是最大的问题。 对 啊，就是对于